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席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的消息。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网站上载了上述消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莅临下举行的消息。捷克网报普罗绍维斯卡亚真理、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在太阳节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网、泰国的曼谷邮报、捷克的新闻网讯社、英国路透社、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功勋国家合唱团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参加者举行的祝贺演出的消息。捷克网报普罗绍维斯卡亚真理、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登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示威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黎明大街竣工仪式举行的消息。印度的新兴欧洲报、尼泊尔的塞格尔玛塔电视台、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特殊作战部队空降打击对象比赛2017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